网络的多元语言程度如何？网络的多元语言程度还不如，且悲伤的是还远不及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透过研究世界上某些人的数据与故事，来尝试了解原因。这里我们也仅能简单摘要，并分析来自世界各地贡献者的深度与丰富研究。想知道更多细节与启发，请务必阅读他们的文章。首先，我们检视世界各地的人以不同语言使用网络的脉络。我们探讨资讯与知识在不同语言与地理环境下散布与否的方法。接着，进一步探讨我们用来在网络上创造内容、沟通与分享资讯的主要平台与应用程式，以及这些平台与应用程式各自支援多少语言。我们仔细研究 Google 地图与维基百科，这是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两大多元语言内容空间，并探讨两个平台在不同语言下的运作方式。过程中，我们会分享人们在网络上以自己的语言取得并贡献知识的故事与经验。正如我们所学到的，多数的贡献者发现自己必须从第一语言切换为另一种语言，才能取得并贡献与他们所重视的议题有关的资讯。语言脉络、地理与数位知识不平等。有口述传统的语言不适合我们今日的网络世界，来自 Ann Oloso 的说法。感觉上，这些平台普遍来说都延续着殖民者的想法，认为某些语言有更高沟通价值与能力。这对像马普切语 Mapuzungun 这类少数语言来说是很不利的观点。这说法来自 Kim Latui 计划。我们估计全世界 60% 以上已在数位上彼此连接，多数人透过手机与行动装置连接。在上网人口中，3/4来自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群岛。但是这样的网络禁用性有什么意义，又有多公平呢？我们在网络创造并生产公开知识的程度，是否与我们消费知识的程度相当？在 Martin 与 Mark 对全球人口与网络使用者数量比较的普查中，我们发现，相较于其他人口，某些人口可以用网络做更多有意义的事。这种情况即使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数位空间里也是如此。比方说，即使我们多数上网人口来自全球南方，也无法以知识创造者及生产者的角色使用网络，仅能以消费者的身份使用。维基百科的大部分编辑记录，还有城市码托管网站 GitHub 的大多数账号，还有一种安全的浏览器 Tor 的多数使用者，都是来自欧洲与北美洲。这样的禁用性不均，对语言来说代表什么呢？我们是否都能够以自己的语言使用网络？我们是否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创造内容与资讯呢？正如其他预测所显示，超过 75% 的网络使用者总共只有以10种语言来上网，而这些语言多数都有欧洲殖民历史，包含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或是在特定地区当其他语言挣扎求生之际沦为强势语言的汉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在2020年，估计网络使用者总人口有 25.9% 以英语上网，而 19.4% 以汉语使用网络。中国的上网人口为全球之冠，但要记得，我们所谓的汉语指的不是单一语言，而是一个涵盖许多不同语言的语系。有趣的是，现今网络上使用的语言可能多元于欧洲，但相较于其他大陆，欧洲却拥有世界最少的语言种类。全球7000多种语言中，4000多种以上来自亚洲与非洲，两地各有2000多种语言。太平洋群岛及美洲则各有1000多种语言。巴布亚纽几内亚与印尼为拥有最多种语言的国家，巴国有超过800多种。印尼则有超过700多种语言。若我们根据以该语言为第一语言或是母语的人数来排名，许多南亚语言，像是印度语、印加拉语、乌尔都语、尔堵，均排名全球前10大语言。 却都不是南亚人能够用来上网的语言。此外，正如我们从伊斯坦身上所学到的，他的第一语言是孟加拉语。即使能够以所选择的语言取得数位知识，所寻求的资讯却可能不存在这个语言的网络知识库里。以伊斯坦的情况来说，就是找不到身心障碍与性别权利相关的内容。东南亚的状况也很相似。这里呢，有某种程度上全球最高的网络使用量以及最大的语言多样性。但帕斯卡发现，在印尼语的内容中没有性别权利的相关内容，就跟伊斯坦发现在孟加拉语的网络资讯中是找不到的一样。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有7000多种语言，其中只有4000种有书写系统或文字。其中也不是所有语言都同样广泛使用文字。我们相信全球至少有半数语言主要透过口述传承传统，没有书面的文本。即使有书写文字的语言，出版品呢也多偏向欧洲殖民语言，和比较没那么严重的偏向以区域强势语言去出版。2010年时， Google 估计历史上有约 1.3 亿本的书籍出版，其中绝大部分的出版品以约480种的语言出版，多数高知名度的科学或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为英语期刊。世上翻译成最多种语言的书为圣经，它译入了3000多种语言。世上译入最多种语言的文件呢，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它译入了总共500多种语言。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数位语言科技仰赖自动处理已出版的素材，以精进他们不同语言的资源与内容。因此，当世界各地出版的文本本身已偏向某些语言，而且无法纳入任何非书面语言时，便会加深我们所体验的语言不平等。那些在印刷出版业缺席非文本为主的语言，以手语、声音、手势及动作为主要媒介的语言，因而也常常遭到数位语言科技所忽略。比方说，如 Anna 所分享的，网络的设计无法回应只有口述传统语言的使用者。在网络上，书写语言当道之际，很难找到来自口述与视觉语言传统的内容。Joey Candy 在采访中分享澳洲第一组原住民的表情符号 Emoji， 创造于亚伦特人 Arente 的领地班图娃 Mapuntuan 爱丽丝犬，并提到亚伦特语常结合身体、手势与口语来传达意思。Emna 表示，图尼西亚的状况也相同，并提到国人所使用的不同语言。说到语言保存，我们不该只注重书写，我们也需要保存口述形式、手势、手语、哨音等，这些都无法以书写全面涵盖。数位科技让我们有机会重现以上提到的基于文本、声音、手势等等的多重语言形式。数位科技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保存并附赠濒危的语言，这些濒危的语言至少占全世界的所有语言 40% 以上。每个月会有2个原住民语言及其所表达的知识在死去，并不复存在。这些不同的语言脉络为什么没能在网络上有更多的重现呢？ Claudia 在他的文章里提供3个面向，供我们了解语言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可用性、易用性，以及如何开发科技。正如我们在报告中通篇可见， Claudia 所谓的多数语言，也就是我们也发现多为欧洲殖民语言或区域强势语言，有广泛媒体的服务界面与应用程式，包含键盘、机器翻译与语音辨识等基础建设，可用性远高于其他语言。科技公司在这些多数语言的易用性上投入的时间与资源也相当多，因为这里的可见利益最多。最后，他认为多数语言科技的发展过程，要不是由上而下，就是很少和语言社群合作，就算偶尔尝试和社群合作时，规划及协调也都不太好。这些关于内容的担忧与挑战，也让我们有很多方向能创造更多元的语言环境。我们稍后会回来探讨这些可能性。语言资源、平台与通讯应用程式。Donald Fewell Malunga 说， 当你打出早安的英文，字还没拼完，手机或电脑就已经跳出这个字的建议选项了。但当我用清达里语要打出同样的意思，也就是 Mawalam Soa 的时候，却必须完整输入整个字，除了要花很多时间之外，而且打完画面还会出现底线，因为电脑或手机是不认识这个字的。Uda Dishapira 则说，有森切罗语及塔米尔字母的键盘是相当少见的。我们父母会将森切罗字母缩小列印、裁剪，然后粘在键帽上原本的英文字母旁边。尽管已经开发出许多森切罗语的字型，却没有一个像 Unicode 冠国码的字型那么通用。Claudia Soria 则说，如果热门应用程式与主要软体界面不快点支援布列塔尼语，在无法与法语应用程式竞争的情况下，这个语言最终会越来越无法吸引年轻的世代。我们已深入了解网络上的语言仍不如我们真实世界那样多元，并探讨主要数位平台与数位应用程式提供了什么样的语言支援，例如透过不同语言的使用者界面供我们以自己的语言沟通、创造并分享内容。 Martin 与 Mark 分析了11个网站、12个 Android 应用程式以及16个 iOS 应用程式的语言资源，他们特别选择专门用于收集、分享知识并受到广泛使用的平台，尤其是那些努力布局全球、在各地都有使用者的平台。同样的，他们也得仰赖这些平台与应用程式可取得的公开资料。这些平台我们分成四大类，分别是取得资讯、学习语言、社群媒体还有即时通讯。在知识与资讯平台中包含搜寻引擎的会有 Google 地图、 Google 搜寻、维基百科还有 YouTube。 在自主的语言学习平台有 Duolingo 和 Coursera、 Udacity 还有 Udemy 等教育平台。在社群媒体方面是面向公众的社群媒体平台，包含 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TikTok 还有 Twitter。在私人及群组的即时通讯上面有 iMo、 KakaoTalk、 Line、 LineLight、 Messenger、 QQ、 Signal、 Skype、 Telegram、 Viber、 微信、 WhatsApp 还有 Zoom。 我们发现文本为主的语言资源在不同数位平台的分布极度不均，主要网络平台如维基百科、 Google 搜寻及 Facebook目前提供最多的语言资源。有趣的是，维基百科是由全球各地志工编辑的非盈利平台，是目前最全面的翻译平台。维基百科支援将近300种语言，其次是 Google 搜寻支援150种语言，而 Facebook 则支援70到100种语言。即时通讯应用程式则由 Signal 领先，在 Android 上支援将近70种语言， iOS 上则有50种语言。另一方面，多数平台在广泛使用的口说语言中仅专注于支援几种，其余大多数语言都没有支援。以即时通讯应用程式 QQ 为例，仅支援汉语。调查中，多数平台通常会支援的少数语言包含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还有少数亚洲语言如华语 Mandarin Chinese、 印尼语、日语及韩语、阿拉伯语及马来语等主要语言受到支援较少，其他有数千万人使用的语言也没有多少界面支援。如此缺乏语言支援，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代表什么呢？2021年，我们估计地球上约有79亿人口，其中多数居住于亚洲近47亿人及非洲近14亿人。然而，网络上的语言却没能服务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非洲的语言使用者在调查中，多数平台都没有支援大部分的非洲语言作为界面语言。90%以上的非洲人因此需要切换为第二语言以使用平台。而对多数人来说，那就会是欧洲殖民语言或该区域更为强势的语言。南亚语言使用者，在南亚调查中的平台约半数未提供任何区域语言的支援界面，即使是有数千万人使用的印地语及孟加拉语等主要的南亚语言，相较于其他语言，普遍仍较少受到支援。而东南亚的语言使用者， 东南亚语言支援的状况也很相似。尽管印尼语、越南语及泰语在调查的平台上普遍获得语言支持，其他多数东南亚语言在我们的调查平台上则未有支援。世界上不同区域人民的真实日常生活支持了 Martin 与 Mark 的研究结果。比方说，来自马拉威的 Donald 发现，当他问濒危的班图语系 Bantu 的钦达利语使用者，他们如何利用手机沟通时，他们都形容使用钦达利语是如何费时费力的过程，因为他们的手机多半仅内建英语、法语及阿拉伯语等语言支援，却不支援钦达利语。这些科技使用上的困难及社会经济条件，限制了钦达利语使用者选购智慧型手机或资费方案的能力。即使是对马拉威官方语言奇切瓦语 Chichewa 使用者来说，缺乏语言支援也很棘手。如果得使用我不会的英语，那我为什么要买昂贵的手机或浪费时间设法上网呢？事实上，2018年多数非洲语言缺乏语言支援的状况便受到瞩目。当时推特才初次承认斯瓦希利语 Swahili，那是东非及其他地方5000万到1.5亿人口所使用的语言，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在此之前，斯瓦希利语及多数其他非洲语言在该平台上都被当作印尼语。然而，承认斯瓦希利语的文字及提供翻译支援，也不是由该科技公司发起，而是推特上斯瓦希利语的使用者请愿带来的结果。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语言不像西班牙语或是葡萄牙语有殖民的历史，状况也没有比较好。马普切语为现今智利与阿根廷马普切人所使用的语言。他们在复振马普切语的 Kimintuwi 的计划访谈中谈及，要是能够用马普切语在 YouTube 或 Facebook 的平台上发文，该会有多好。还不是要求整个界面翻译为马普切语，只是想要能够用现有的选单中标示该语言为马普切语。比方说，上传影片到 YouTube 或 Facebook 时，你无法添加马普切语的逐字稿，因为既定语言清单中没有马普切语。因此，你若想要上传马普切语逐字稿，只能选择显示为西班牙语或英语。Martin 与 Mark 并未分析行动电话等特定装置上的语言支援，但我们知道，数位键盘是语言学家与科技人员少数有最多进展的关键领域。比方说 ，Google 用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智慧型手机键盘 Gboard 支援超过900多种语言，这是奠基于不同语言社群与学者的重大成果。然而，唯有买得起相对高阶的智慧型手机，才能使用这些功能的智慧型手机键盘。同时，僧伽罗语在斯里兰卡有超过2000万人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然而，乌达使用的僧伽罗语经验却证明了，想要使用负责语言支援的科技人员无法轻易理解的语言来创造内容，仍然相当困难。特别是如果文字形式与西方欧洲语言所使用的拉丁文字相当不同。他说，僧伽罗语 Unicode 的主要问题在于，拼出一个字母所需要插入的字元插入顺序，按照顺序会需要在子音符号后插入变音符号。这是依循拉丁文字建立的欧洲语言思维。然而，僧伽罗语有时候会是变音符号在先，子音在后。Unicode 是以语言书写系统或文字表达文本的编码技术标准。第13版有143859个字元，适用现今超过30种书写系统。因为同样的书写系统适用于不止一种语言，例如拉丁文字适用于多数西方欧洲语言，而汉字呢适用于日语、汉语及韩语。天成体则适用于不同的南亚语言。Unicode 还有字母适用不再有人使用的语言之历史文字。Unicode 联盟 Unicode Consortium 位于美国加州的非营利组织，对我们每天在不同界面上使用的表情符号有决定权。想了解多数平台与应用程式有限甚至不均的语言技术支援，除了此篇摘要的介绍之外，也可以到 Martin 与 Mark 关于语言支援的调查报告中看更多世界各地其他贡献者经验的细节，请不要错过。语言内容取得与生产。Yuda de Shapira 提及， 当地语言版本的女性主义内容特别难取得。妇女发展基金会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为偏乡妇女团体，从1983年开始提倡妇女权益，但直到2019年我们才开始在网络上以森切罗语分享女性主义相关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议题内容。 Pascal Dunwoom 则说，可惜的是从过去到现在都难以在网络上搜寻到印尼语版本有教育意义且正面的酷儿内容。若我们在最大且最热门的搜寻引擎 Google 搜寻上搜寻同志 LGBT 或 homosexualitas 同性恋，会找到许多含有本因半养、偏差、dosa 罪恶以及 penyakit 疾病等字眼的搜寻结果。Ishan Chakrabarty 则说，在网络上用孟加拉语找得到的极少数的资料，酷儿与身心障碍同志相关资讯，大多是出自于恐同组织与身心健全主义团体之手。这些有心人士大幅地塑造，进而推广恐同主义和身心健全主义。而经由分析上网后所经历的是什么版本的世界以及谁的知识，我们得以了解网络上的内容。毕竟所有的网站中有 63% 以上内容是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我们的贡献者在文章与访谈中探讨以他们的语言有意义的使用网络时，会碰到的各种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挑战样态。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点出以自己的语言在网络上搜寻相关内容，还有以那些语言创造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时会遭遇的挑战。换句话说，那些用其他语言为我们创造资讯与知识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脉络与经验，甚至还不尊重这些脉络与经验。这样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够，我们必须能够为自己及我们的社群产出有意义的知识，或是至少必须能够支援以我们各种不同语言生产的内容，并进而扩充。这对那些无法获得网络服务，以及经历着不同形式环环相扣的边缘化与排挤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正如 Joe 在原住民表情符号计划 Indie Emoji Project 的访谈中所提及，一切都从他某天感到挫败而在车上发推文 Tweet 开始。当时他就只是把车停到路边，开始把亚伦特语跟表情符号配对，以描述每个表情符号的意思。自表情符号在网络上问世以来数十年间，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每每联署要用表情符号来表达他们的口述或视觉语言，例如亚伦特语，却始终失败。正如我们先前所述， Unicode 联盟会严议公众对于新增表情符号的要求，而要求新增代表澳洲原住民国旗的表情符号之类的联署则遭到驳回。对 Joe、Candy 及其他人来说，原住民表情符号计划已成为跨时代的工作，要努力突破这些实体与虚拟的多重形式边缘化，以对自身原住民身份认同及语言有意义的方式来创造自己的内容。我们必须记得，原住民族语言之所以成为现今的少数语言，是因为历史上殖民中大规模种族屠杀导致原住民族的毁灭，或在特定区域或土地上从原本的主要居民变成少数人口。这些殖民过程同样也影响了世界上千百万人所使用的强势语言。Ishan 是有视觉障碍的酷儿学者，对他来说，光是要上网便要先克服万难，再来他还要辛苦地搜寻与身心障碍、酷儿，甚至是与这类议题交集相关的孟加拉语版本资讯。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他口中的边缘化中的边缘化。这一边是社会上的恐同与身心健全主义态度，另一边是个人也对于酷儿或身心障碍者内化的恐同与身心健全主义。这些条件互补之下，便让边缘化机制永垂不朽。酷儿兼身心障碍的个体在社会上的定位，或许可以形容成是边缘化中的边缘化。换句话说，即使是孟加拉语这样的强势语言，全球共有3亿人口在使用，网络上也缺乏其重要的禁用过程及资讯。Martin 与 Mark 决定要深入分析 Google 地图与维基百科，看不同语言在这两种不同资讯与知识平台上的脉络范围与类别。Google 地图。 我们能否以众多不同语言使用 Google 地图？根据所使用的语言，我们透过 Google 地图所看见的世界是否会有不同版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Martin 与 Mark 收集了十大最广为使用的语言在 Google 地图上涵盖全球内容的资料。这些语言为英语、华语、印地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俄语及印尼语。他们收集了上千万笔这些语言的个别搜寻结果，在这些资料当中辨识并画出300万个不重复的位置，包含地点与其他定位。毫无意外，我们以英语使用 Google 地图的时候，地图内容最多。 Google 的英语地图涵盖全世界，不过在全球北方 Global North 的密度较高，也即有更多资讯，且聚焦的更多是在欧洲与北美。南亚、部分东南亚以及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涵盖率也不错，不过相较之下，非洲许多地方的内容就相对稀少。相较于涵盖率相对好的英语地图，我们发现孟加拉语，也就是伊什罕的第一语言，则完全相反，涵盖内容仅限南亚，特别是印度与孟加拉。 Google 地图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几乎没有孟加拉语的内容。为了有更多内容，并在印度与孟加拉以外可以导航，孟加拉语使用者必须切换为英文之类的第二语言。而印地语则是全球第三多人口使用的语言，仅次于英语及华语，它的 Google 地图也是相同状况。更多关于 Google 地图不同语言的情况呢，请详见 Martin 与 Mark 的详细文章。维基百科。正如 Martin 与 Mark 的平台调查所显示，维基百科是网络上语言资源的先锋。使用界面翻译的语言数量比我们探讨过的任何商业平台还多，包含 Google 与 Facebook。 以维基百科条目的资讯与知识等实际内容而言，维基百科有超过300种语言版本，然而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却无法获得相同的资讯或等量资讯。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究并回答维基百科内容在不同语言的版本涵盖率究竟如何，是否有些语言重现的比例较其他语言高，某些语言社群可获得的资讯是否比其他社群多。我们在 Martin 与 Mark 的维基百科分析中详细回答了部分问题。我们使用2018年加上地理标签，在维基百科条目中嵌入地理位置资讯的方式，例如加上经纬度坐标的资料，在此分析了不同语言的条目数量与内容增长，同时也根据当地语言进行分析，这些语言定义为 Unicode 通用区域资料库 Unicode CLDR， 亦即为网际网络上的语言提供支援的城市码内分类为官方语言的，或在任何国家至少有 30% 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接着再辨识出最为盛行的当地语言及各国最多人使用的语言，我们找到了73种在至少一个国家中最为盛行的语言。英语是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也是在34个国家中最盛行的语言，其次是阿拉伯语及西班牙语，有18国，法语有13国，葡萄牙语7国，德语4国及荷兰语3国，汉语、意大利语、马来语、罗马尼亚语、希腊语及俄语在两个国家为最盛行语言，其余60个语言则仅在一个国家为最盛行语言。为了比较维基百科内容在每个国家当地语言的分布，我们找出该国维基百科拥有最大量条目的语言版本。我们发现结果偏向英语内容，英语在98国为强势的维基百科语言，其次是法语有9国，德语8国，西班牙语7国，加泰隆尼亚语及俄语有4国，意大利语及塞尔维亚语3国，以及荷兰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瑞典语及罗马尼亚语有2国，其余21个维基百科语言则仅在一国最为盛行。尽管每个语言版本的维基条目数量会变化且不断增长，不同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在数量与规模上显然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条目数量及编辑社群规模， 英语版的维基百科规模最大，有超过600万篇的条目与将近4000万名注册的贡献者。第二大贡献者社群呢，是西班牙语、德语及法语版的维基百科，各自拥有约400万到600万名之间的贡献者，以及大约200万篇的条目。其余语言版本相较之下规模都偏小，仅约20个语言版本拥有超过100万篇条目，70个语言版本呢超过10万篇条目。多数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内容呢，仅是英语版维基百科的一小部分。有趣的是，不同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内容分布呼应我们先前对 Google 地图的研究。若是看不同语言的维基百科条目数量，或该语言的使用者包含第一与第二语言的数量相比，也是相同状况。我们发现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及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维基百科条目数量会与语言使用者数量成正比，但是其他广为使用的语言却非如此。华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及印尼语都有上亿的使用者，然而他们的维基百科版本规模却较小，相较于欧洲语言版本的条目数量也较少。尽管华语、印地语或阿拉伯语为世界前五大的口说语言，使用者数量也远胜法语及葡萄牙语，但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维基百科条目数量仍比华语、印地语或阿拉伯语的版本要多。在 Martin 与 Mark 的文章里，有更多不同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分析与资料视觉化，但是这些数据呢，已经清楚呼应了我们来自各地贡献者的生活经验。非主要欧洲殖民语言所经历的边缘化与排挤，深入真实与虚拟的世界。即使是阿拉伯语等相较之下仍强势的全球语言，为了用自己的语言撰写维基百科条目，使用依据该语言脉络的参考内容，我们需要可靠且广泛的已出版来源。但正如我们先前所发现的，这对世界上多数语言来说很稀少。身为维基人 Imna 分享了在非洲以不同语言搜寻资源与参考资料有多困难。他说，以我身为维基人，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寻找参考资料为例，当我说我们自己的语言，指的不仅只是我们图尼西亚阿拉伯语的方言或是阿拉伯语，而是我们横跨非洲时所发现的巨大资源与参考资料的缺口。即使在欧洲，少数语言使用者以自己的语言使用或编辑维基百科时也会面临困难。 Claudia 发现，虽然他的许多布列塔尼语受访者知道有布列塔尼语版本的维基百科存在，其中 19% 的人甚至会编辑现有条目，或是 8% 的人会撰写新条目。他认为大部分少数语言使用者会切换为强势语言的原因是比较容易，毕竟可用不表示服务界面以及应用程式与维基百科真的有人使用。部分研究显示，少数语言使用者在使用以语言为主的数位科技时，容易切换为他们会使用的强势语言，可能是因为该语言版本的科技本来就比较好，或是可用的服务选项更多。维基百科及其一系列免费且开源的知识计划，也就是城市码皆可公开取得且集体打造的，是最有希望且有帮助线上多元语言知识空间。比方说，其志工社群知道并理解英语、阿拉伯语或汉语并非以单一形式存在，不过要表达语言这种多重脉络及内容往往不太容易。正如我们从分析与经验中得知，维基百科同样也苦于过去到现在的强权与优势结构。这样的结构会让我们以不同的语言在语系之间创造并分享知识的方式或形式扭曲。希望能有更多元语言环境的我们，作为个人、组织与社群，未来能有什么方向呢？在接下来的最后几章，我们将援引来自目前与大家分享的所有数据及故事的洞见，概要分享我们的心得，以及或许能带领我们迈向真正多元语言网络环境的脉络、理解与行动。